第七章，三次违规。游货一句饿了想吃饭，效果拔群，屋子里瞬间恢复寂静，每个人都觉得瘆得慌。厨房的隔音不太好，细细嗦嗦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，没过片刻，他们听见里头又是一声重响，就像是什么大而冷硬的东西被搁在了案台上，接着便响起了剁骨头的声音，一下接着一下。橱柜上的时钟不紧不慢地走，每一秒都很熬人。过了100年吧，厨房门终于开了，飘散出来的味道变得更加古怪，就像在之前的基础上添了一丝动过的血味，悠悠带着腥气。猎人甲捞了一条黑乎乎的布巾擦手，他探出头来安抚众人， 马上就好了。你们知道吗，冻过的肉口感非常妙，带着一点冰碴，嚼起来咯吱咯吱的。 猎人甲描述着那种声音，自我陶醉了片刻，然后说， 你们会喜欢的。 余文缩在人群里，仗着他哥又醒着，用气声骂， 我去，这个变态。 刚说完，他就听见他哥的肚子叫了一声。猎人甲忽然笑， 嘿嘿，我听见了，很高兴有人跟我一样期待美餐。来吧，东西有点多，我需要一位好心的客人帮我一下。 那双瞳仁过大的眼珠缓缓转了一圈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往后缩，只有游货没动。他不仅没缩，似乎还想站起来。余文一脸惊恐地摁住了他。 不不不，我知道你们都很害羞，不用毛遂自荐。 猎人甲说， 我自己来，食物来之不易，我要挑一个细心稳重的人，否则要是打碎了盘子，那多可惜呀。 猎人甲挪动着宽大的身体往客厅里走，因为比例不协调，走得有点笨拙。众人大气不敢喘，目光飞快地朝某处扫了一下，那边的墙角里，疯疯癫癫的秃头男人缩成了阴影，他根本不知道屋里多了一个人，依然碎碎叨叨地念着什么，前后小幅度地摇晃着身体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猎人甲的注意力都在大部队这边，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那个落单的人。就在猎人甲走到秃头身边的瞬间，人群中有人惊慌地抽了一口气。 嗯？ 猎人甲突然停住了步子，歪过头，这头歪得十分吓人，脖子扭转的角度绝对不是正常人能做到的，就像个猫头鹰，脸横在肩上。 我去！ 余文低呼。猎人甲就这么歪着头看到了缩在脚边的秃头男人。 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客人，我怎么给漏了？让我来看看。 秃头两眼浑浊，完全没发现面前多了一张大白脸。猎人甲不满自己遭到无视，捏着秃头的下巴拍了拍他的脸。 醒醒，亲爱的客人。 醒了两下没醒成功，猎人甲啪的给了他一巴掌。秃头一个机灵，两眼终于聚起焦，他瞪大昏黄的眼珠跟猎人甲无声对视。两秒后，猎人甲的鞋被尿湿了。猎人甲那张白脸抽动了一下，又咧开嘴笑了。 我看这位客人就很符合我的要求，来，帮我端一下盆子好吗？ 秃头瘫软在地，完全不会动。 雪莱， 猎人甲站起身，一把将秃头拎起来。秃头疯狂发着抖， 站直。 秃头被吓住，颤颤巍巍地站在那里。猎人甲又笑起来， 看，这才是一位好客人，跟我来。 秃头男人回头看了看人群，还没等得到回应，猎人甲又说， 我希望其他客人待在原地，谁动一下我都会不高兴，那这位客人就很危险了。 原本想给他打手势的人默默缩回来，秃头吓得再也不敢回头，哆哆嗦嗦地跟着猎人甲。猎人甲准备食物很粗暴，厨房到处都溅着碎肉，案台上摆放着13个空瓷盘，剁好的肉则装在一个玻璃盆里，摆得满满当当。肉冻得很硬，一时间看不出来源，而剩下的都被扔回了麻袋，麻袋口紧紧扎着。秃头抖如筛糠，昏黄的眼睛瞄着桌上的剁骨刀。 您在看什么，亲爱的客人？ 猎人甲突然轻声问。秃头腿一软，连忙收回目光。 啊，这才对。 猎人甲拿了两个盘子放在他的手里，说， 这盘子可能有点重，你的腿又抖得这样厉害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走稳一点。如果你不小心摔了它，那我们的食物可能就够了。 秃头吓懵了，走出厨房的时候，猎人甲又对着所有人强调了一遍， 记住了吗？帮我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这屋子里谁不小心损坏餐具，谁就会受到处罚。你们也不想饿着肚子变成别人的食物吧？ 众人听见这句话，不约而同地看向答题墙，那上面答题要求后面就跟着一句话，不得损坏餐具。原本他们以为这道题的死亡人数是1，万万没想到后面还跟了个陷阱。 秃头和猎人甲把13个餐盘端出来，沿着长桌放了一圈，又把盛着肉的玻璃盆放在了桌子正中间。阁下最后一个餐盘的时候，秃头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顺着桌沿滑下来，两股战战的瘫坐在椅子上。 别！ 有人惊叫了一声，秃头愣了一下，看向人群，就见老鱼挤眉弄眼的指了指答题墙。他慌忙看过去，之前题目更新的时候，秃头刚从禁闭室回来，从头至尾一直瘫在墙角发癫，根本不知道变动。他看见那句只能宴请12个人，有一个人注定死去，脸色唰的就白了。谁知道他坐的位置是不是要死的那个？秃头挣扎着要起来，一双大手重重按在了他的肩膀上。猎人甲凑在他耳边说， 你已经选好座位了，不可以再换，站起来也没用，算了吧。 一句算了吧，把秃头当场算晕了。他陷在椅子里再没动弹过。猎人甲有点遗憾， 哎，怎么就晕了呢？这才刚把肉端上来而已，还有酒呢。 他那双瘆人的眼睛又瞄向了其他人， 我还需要一个人来帮我拿一下酒杯。 他又笨拙地走向众人，嘴里咕咕哝哝：“ 谁呢？我喜欢孩子，挑个孩子吧。” 猎人甲说着，眼珠滴溜转了一圈，目光落在了余文身上。余文瞬间没了气，猎人甲笑着抬起手：“ 就你吧。” 话音刚落，油货一声不吭，横插在了余文面前。 这个孩子， 猎人甲刚伸直的手指不偏不倚，正指向他。猎人甲的大白脸瞬间僵硬，油货凉凉地看着他。 我吗？可以。 猎人甲看上去有一点点生气。油货又说：“ 反悔了。” 猎人甲缩回手指，皮笑肉不笑地抽了一下，说：“ 不会，怎么会呢？作为主人，当然要说话算话。” 他嫌弃了片刻，还是招了招手：“ 来吧，好心的客人。” 说的是“来吧”，听着像“你怎么不去死”。猎人甲转身往厨房走去，油货眼也不抬，就要跟过去。余文吓了一跳，急忙拽住他，低声喝道：“ 哥，你干嘛？” 油货瞥了他一眼：“ 端酒。”“ 你没听他说呀？不小心摔了一个杯子，那是要死的。”“ 我是偏瘫还是麻痹？端个杯子都能碎了。” 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是余文总觉得他哥什么都干得出来。“ 你先告诉我，你干嘛要主动端杯子？” 油货朝大提墙抬了抬下巴，把袖子从余文手里拽出来：“ 看见大提要求了吗？”“ 当然啊，我又不瞎。”“ 那我教你一件事情，越是强调越是有鬼。” 油货说完便走了。余文在原地愣了半晌，猛地看向他爸：“ 我哥他什么意思呀？我怎么这么慌呀？” 老余更慌。油货来到了厨房，猎人甲正在腰间掏钥匙，黄铜圆环上一共拴了七把钥匙，他从中挑了三把出来，依次打开了红木柜右边的门，慢吞吞地从里面拿出了13只高脚杯，在案台上又排成行。油货随手拿了一只翻起来看，乍一看就是普通的高脚杯，没发现什么特别的。猎人甲皱着眉发脾气：“ 放下，我让你碰了吗？你这位客人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” 油货嗤了一声，把杯子搁回案台。他越过门朝客厅的钟看了一眼，冷声催促：“ 以你的速度，一天的时间够两顿吗？” 猎人甲瞪了油货一眼，低声咒骂了几句，又勉强挤出了一个笑：“ 算了，大度的主人总能容忍客人出言不逊，我知道你是太饿了。” 猎人甲可能头一回碰到这么刚的客人，顿时不想再说话了，扭头准备他的美酒去了。趁着猎人捣鼓酒杯，油货扶着木柜门把柜子里面东西扫了个遍，除了已经布置好的瓷盘还有正在准备的高脚杯，柜子里那只剩下银制的酱汁小盅、一捆刀叉和一捆银勺。“ 好了。” 猎人甲突然出声：“ 偷看是不礼貌的行为。” 油货没搭理。猎人甲又说：“ 帮我把刀叉银匙一起拿出来，谢谢。” 油货瞥了一眼他的表情，把柜子里面东西掏给了他。猎人甲小心地把钥匙挂回了腰间，又摸出圆形托盘，把高脚杯一一放上去。“ 我发现了一件事儿。” 猎人甲动作一顿，大白脸盘子露出了警惕的神色。“ 什么？” 你对高脚杯格外的小心。 猎人甲僵了一下，有辩解。 你看错了，用餐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我对每样餐具都很虔诚。 嗯， 猎人甲警惕地看着他。 我刚才胡诌的。 你给我滚！ 客厅里，于文正为他哥牵肠挂肚，生怕油货天不怕地不怕，把厨房餐具悉数捣毁。结果就听猎人甲一声怒气冲冲的滚，油货便面无表情的出来了，两手空空。 哎，什么情况？ 众人俱是一愣。 杯子呢？ 于文比划着。 不是让你去端杯子了吗？怎么被轰出来了？ 油货没有回到人群里，而是插着口袋站在餐桌附近。 他改主意了，打算自己来端。 众人惊疑不已，总觉得惹怒猎人甲不是什么好事，人家还是提目啊，谁知道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呢？万一张口就能说死一个人呢？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，猎人甲自己端着一个大托盘出来了，上面放满了高脚杯和刀叉。猎人甲把油货轰开一些，自己一套一套地摆放出来。不知为什么，油货就那么站在一旁看，好像摆放餐具是个多值得观赏的事情一样。于文快要急死了，他用夸张的口型招呼油货：“ 哥哥，你先过来啊，你站那儿干嘛呀？” 油货却像是没看见一样，一直垂着眼，懒懒地看着猎人甲。 滚开！ 猎人甲毫不客气地冲油货骂，骂完他又转头对众人露出一个笑：“ 怎么傻站着？快来坐呀，我们就要开饭了。” 猎人甲说着，似乎有些饿，自顾自地停下来，伸手从玻璃盆里抓了一块生肉。众人眼睁睁看着他嘴巴张得像个黑洞，把整块肉吞了进去，连骨头带渣地嚼着，就像他之前描述的那样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两个老太太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屋里恐慌感更重了。猎人甲吃完，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，又轻声细语地说：“ 哦，失礼了。” 他指着油货责怪道：“ 都是这个莽撞的客人，让我有一点生气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一生气肚子就会饿。” 他眼珠又转了一圈，数了数盆中的肉块，说：“ 怎么办？我不小心吃了一份，只剩下11份了。” 众人一愣，死死盯着他。猎人甲端起最后一个高脚杯，笑着说：“ 那只能委屈你们再死一位了。” 众人脸上瞬间没了血色，一片死寂中，一个冷调的声音突然响起来：“ 这不合规定吗？” 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油货。猎人甲一愣，想要转过头去看他，但是因为身子不协调，又扭成了一个怪异的姿势。“ 又是你！” 猎人甲皱着眉，正要发怒，油货突然抬起长腿，对着他就是一脚。一瞬间，天旋地转，就听啪的一声，他那张大白脸摔到了地上。跟他一起摔下来的还有他手里那只高脚杯。猎人甲盯着杯子碎片茫然了两秒，眼睛突然瞪大，满是惊恐。屋子里没有人敢动，所有人都维持着某个姿势僵在那里，目瞪口呆。紧接着，让人心惊肉跳的半夜鸡叫又来了，似 个多小时没动静的答题墙上又多出来一句话： 违规警告，违反考试要求已通知监考，监考官001154922。 众人一阵无语，宇文瞪着答题墙傻了半天，突然有点心疼监考官了。树林深处的小洋楼里，922抓着一张通知单跑进了办公室。 老大， 秦鸠皱起了眉，第一反应是去看钟。 别看了，刚送回去一个小时。 154一脸木然，秦鸠短促的笑了声，不知喜怒。哼，这回又是什么？抢着答题？154摇了摇头， 不是，比这个严重一点，他搞死了题目。 秦鸠反问，他搞死了什么？154面无表情地说， 您没听错，题目本人死了。 秦鸠顿时无语，跟上来的922一脸疑惑， 题目还能死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